这个十八界里的这个佛菩萨声闻缘觉啊，六道是凡夫啊，啊是有情众生事情啊。那么往上去呢，啊我们就称它做正觉世界。正觉世界的音声纯正的，是觉而不迷啊。这个有情世间呢，这个音声呢是迷而不悟啊，啊迷而不觉啊。这正觉世间他们所发出的音声是觉而不迷啊，能够啊唤醒有情众生的迷惑啊。换句话说的，破迷开悟这个是正觉世间的音声啊。像诸佛的说法，今天佛菩萨虽然不在世了，凡有经典留在人间，我们今天读诵经典，这个音声就是正觉世间的音声。我们讲解佛经，这个音声也是正觉世间的音声。这个音声是能够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的。那么这个三昧世间呢，就把十法界通通包括了啊，包括了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事啊，这是要明了的。你这样一想，你就想得哦，这个境界的确不中断的啊，有情世间音声不中断，气世间音声不中断啊，知正觉世间也不中断，境界不中断了，我们的功夫就不会中断。为什么呢？你以这个为境界啊，以这个境界为自己所观啊，一心三观为能观啊，这个方法的确是好啊。啊，那咱们念佛人怎么观法呢？念佛人太好了，一天到二六时钟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是正觉世间的音声啊。你的一切音声现前的时候，你立刻把它转成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么你这个一句阿弥陀佛二六十钟就不简单啊，那怎么会得会不得一心不乱啊？这一心啊，就是早晚之事啊。所以这个念佛啊，我们要极力的去提倡啊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你只要晓得这个阿弥陀佛这六个字的意思，实在是了不起啊。那么我这几天呢就翻书啊，翻到这个丁福宝，他这个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啊，就是三规五戒的解说，这个里面呢有弘一大师提的字啊，提的这个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给它翻印在这个后面啊，在这个后面诸位就可以看看啊。这个版呢是底版啊，底版印出来不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们印出来啊是白色的宣纸，我们用宣纸印 黑色的字，字是黑色的，啊，大小就这么大，你这个可以诸位将来能够裱起来，宣纸印呢就是方便裱，啊，方便裱起来，那么你镶成镜框，啊，你送人，啊，或者你自己供养，常常提醒我们念佛，啊，佛号就是我们一心三地呀。我们能念的这个心就是一心三观啊，这个方法这叫理念，念到一心不乱是理一心不乱啊。那么这个阿弥陀佛，我们已经叫印刷厂在印啊，我们想印10000张，广结善缘。希望你们大家同学都随喜，一张啊，成本1.6元，啊，1.6元，啊，你们拿160块呢，就印100张，啊，就印100张，啊，100张，你们复印也可以，啊，注印也可以，注印呢，印了之后，图书馆呢给你借原，你要是复印呢，你印多少，你拿回去，你自己拿回去借原去。啊，那么大概1个星期就印好了，啊，就印好了。那么诸位要随喜功德呢，在柜台上，啊，在柜台上。嗯，啊，这个后面呢还有某一大师的说明，说明这个念佛的功德利益啊，这一章是很好啊，值得我们供养。值得我们呢大力的来宣扬。那么讲到这个因呢，是十法界啊，依报正报所出的种种因身。刚才跟诸位说过，这个因身呢，原本就是如来藏心。而如来藏心呢，它是周边法界，它是清净本然的，只不过是寻业发现而已。那么众生因为迷了本性，这因你本性呢，不知道因身的根源啊，于是你这个心，这个心就不是讲真心了，是起了个妄心。这个妄心呢，随着因身呢去转，就是被外面境界所转。啊，被境界所转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给诸位说，永远是如如不动的。啊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如如不动。啊，这是妄心为境所转呐。那么我们把妄心当作真心。真心反而不晓得了，迷失了，这才有六道轮回，这才有无边的苦海。如果你一旦要觉悟了，这个心境都是虚妄，寻业发现的因虚妄，荡其即空啊，真是所谓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啊，身也是如此啊，身即是空，空即是身，一样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妄心随妄境转，太不值得了啊。 啊，这是佛所谓的可怜悯者。啊，你遗失了自己。那因此，我们对于十法界义正的应身，失掉了观照的能力。啊，这个真相啊，得不到了。啊，这个真相就是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心应量，寻业发现。这个真相啊，我们见不到。那么今天在楞严会上跟诸位说明了这段事情，如果诸位是真正听懂了，就恍然大悟了啊，这就是属于解悟啊，就属于解悟啊，教下常讲的大开眼界，只要你这个真正是理解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你不理解，你都能理解啊，那就是古人所谓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啊，一切的圣言你这个一接触都没有障碍啊，这是将你开悟。悟了以后，这个要紧的事情呢，就是求证啊，就是要证如啊，啊，悟好比是认识路啊，认识路要走路啊，你要不走，目的地始终不能到达啊，所以你要走。悟后起修。形成正如啊，到正如，这在净土法门里面讲呢，这才是得到理一心不乱啊。学佛的人要开智慧呀。不可以迷信啊！不要再说佛法里头，我们就是以世间法来讲啊。我们举这个济凶祸福做个例子来说。一切法呢，都离不开心法，佛法讲心法啊，儒家也讲的是心法啊。你看在做学问上，第一个就叫你诚意正信，从这做起啊。吉凶祸福心变现的境界啊，境界里面，我们一般人呢很重视这个风水，有没有风水呢？有啊，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风水，我们就能发达了吗？果然如是。假如他看到这个风水呀，哦，这个风水，这个老人葬到那个地方去，将来儿子就可以做皇帝。那么那个看风水的先生，为什么不把他的老头葬到那里去，他做皇帝呢？他还要介绍给别人呢，还要来赚一笔钱呢？天下哪有这种傻瓜了？所以头脑聪明的人不会被人骗的。 孔子注意经啊，其词乾坤文言里面你们去看，讲的是行政，心正，行政，风水虽然不好，你住的那个地方会转好。逢凶化吉呀、啊，会转好。你心不正，行不正，遇到这个好的风水，你到那里去做，啊，你住的那个地方风水会变坏。可见的这个道理在佛法里讲太聪明了，境随心转，不是境转心啊，而是心转境界啊。诸位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自己别的人我们不管他啊，这个是学佛的人一定要记住，他人的境界不是我们自己境界啊，他成佛也好，他堕地狱也好，与我都不相干。要紧的是问自己，自己果然是心正行正。我们这个佛堂里面供的佛，佛就来，佛就相应，是政府。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正行不正，拿着佛法来欺骗别人，我们供的这个佛虽然是个佛像，什么东西附在里面呢？妖魔鬼怪。啊，我们这个第六卷呢，后面四种清净轮回里的就有。这个末法时期啊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佛在此不说。邪思是指谁呢？妖魔鬼怪多少呢？像恒河沙一样。啊，那么这样一问的时候，这么多庙，哪个庙有佛呢？啊，哪个庙有正佛呢？啊，你也不必去问，问自己，问自己啊，啊！比如说，我是这个庙的住持，我的心行不正。当然，我这个庙里说供的这些佛菩萨像啊，都是魔鬼啊，绝对不是佛菩萨，魔鬼附在佛菩萨身上。啊，佛菩萨不会来的，啊，不会有感应道教的，他有魔鬼感应道教。那么我们去拜，我们的心正，我们的行正，我去拜的时候，哎，那个像就是政府。为什么呢？随自己心转，不随他心转，这样你就放心。如果你的心正行正，无论你走到哪个庙，你拜到的都是正佛。你要心不正行不正啊，你就到灵山去拜的时候，也是个魔在那里装作佛骗你啊。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，佛法里面没有一丝好欺骗人。那么邪正怎么个分法呢？这个很要紧啊！我这个心很好啊，很善良，这就能算是正吗？这个邪正有等级的啊，最上层的这个等级啊，像此地所讲的一心三观。那念佛人理一心不乱，这是上乘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啊，你这个礼拜供养都是真佛真菩萨啊，感应道教一点都不错啊，母不敢起言啊，那么这是上乘啊，中等的人是明理，虽然自己没有正德，礼仪上通达，行为端正啊，向着清净平等慈悲善心，认真地修菩提心啊，这个就好比是四一心不乱啊，那么他所见的佛菩萨也是真的，也不假啊。下品的实善心啊，或者是十善以上的啊，念念不违背圣教，这是下品的。那么你所供养礼拜的佛也是真佛，感应道教啊，这个心里头有一念而差错，佛就离开你了啊。你们想想水忏里头误打过死，起了一念功高我慢，护法神走了，冤家找到身上来了啊，冤鬼找到身上来，害了个人面疮，几乎送了命，一念之差了啊。安世高的同学那是出家人，宁静好施，也是一念之差都在出生道去做神去了，几乎做地狱。我们读这些传记要提醒自己啊，一念之差就入了邪道，所以须菩提尊者在这个金刚会上提出两大问题啊，一部金刚经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云何降伏其心啊，我们这个妄想心一天到晚妄念纷飞，如何能把它降伏住？第二个是应云何住，我们的心应当安住在哪里？念佛之人，这个心就安住在南无阿弥陀佛上，这一句佛号就是你安心立命之处，你这一生都不会差错。你会用观世音菩萨这个方法，你就能够念到礼仪心不乱啊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啊生十宝庄严土啊，与华严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就没有两样。你不会这个也没关系，果然一生当中心都安住在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上，最低限度也生凡圣同居土，心里头没有别的念头，只有一念嘛。这个事情不难啊，人人做得到啊，就看你自己肯不肯做啊。 那么再说到我们所闻的这个音声，这个音声里头啊，有情众生的音声是有漏的啊，所以有漏啊，就是我们听了之后啊，能够生烦恼啊，把我们八识田中烦恼的心所勾引起来，这就有漏。正觉世间的音声是无漏的，叫我们听了之后啊，烦恼能够平息，心地能够得清凉自在，这是无漏的。气世间的音声有有漏也有无漏啊，所以这音声里面或是善或是恶或是苦或是乐，总而言之是随心应量啊。寻夜发现，这都是不能了达一切音声界如来藏唯心所现，不晓得这个道理啊。观世音菩萨的视线他懂得，他了解啊，所以他证得的是耳根圆通啊，他听一切音声，无有一个音声不是微妙法，无有一个音声不是三谛一境，所以他这个名字叫做观世音。那么古佛他的老师，就是讲他从前的老师，他老师的德号啊也叫观世音佛啊，成了佛叫观世音佛，没成佛的时候叫观世音菩萨，可见得这个四生之道真真实实不少啊，四字道惑啊，啊，连名号都一样啊！刚才说过了哈，这个名号里头含得有许许多多的意思啊，但是最重要的呢，性德之称啊。那么我看今天呢，这个只剩下五分钟啊，我们就提早下课。今天只跟诸位讲了一个观世音啊，菩萨两个字不要讲了，大家都很熟悉的啊。这个观世音菩萨圆通章，观世音菩萨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啊，一定要把它听清楚啊。平常要给你讲观世音菩萨，像这么细讲很难得啊，这个机会也不多啊。那么今天诸位是能够在这个第楞严第六卷上啊，能够把这个菩萨的德号的意义真正听清楚了，这个缘也是非常之殊胜啊。那么下个礼拜呢，我们再讲啊他的发心啊，这很重要啊。发心啊，是修行成佛的基础啊。那么他怎么发心？再想想我们自己怎么发心啊？我比照比照，看看一样不一样啊，就晓得人家为什么成就，我们为什么不成就？好，那个阿弥陀佛，诸位大家看看啊，如果有发心复印的，在柜台上登记啊。